第七课，你家有几口人？一，句子。 31，你家有几口人？ 32，你妈妈做什么工作？ 33，她在大学工作。 34，我家有爸爸妈妈和一个弟弟。 35，哥哥结婚了。 36，他们没有孩子。2，绘画。1， 刘晶，你家有几口人？ 4口人，你家呢？ 2口人，妈妈和我。 你妈妈做什么工作？ 她是老师，她在大学工作。 2， 何子，你家有什么人？ 爸爸妈妈和一个弟弟。 你弟弟是学生吗？ 是，他学习英语。 你妈妈工作吗？ 她不工作。 3， 你家有谁？爸爸妈妈和姐姐。你姐姐工作吗？工作，她是职员，在银行工作。你哥哥做什么工作？他是大夫。他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他爱人是护士。他们有孩子吗？没有。 3，替换与扩展。替换。 1，他学习英语。 2，他在银行工作。 3，他们有孩子吗？ 扩展。 1，我在北京语言大学学习。 2，今天有汉语课，明天没有课。 3，下课了，我回宿舍休息。 4，生词。 有，口，和，结婚，了，没，孩子，两，学习，英语，职员，银行，爱人，护士，汉语，日语，韩语，上课，上网，网，电脑，手机，下课，专名，北京语言大学。 6，练习。4，听后复述。 小明5岁，他有一个哥哥，哥哥是学生。他爸爸妈妈都工作。小明说，他家有5口人。那一个是谁？是他的猫。 5，语音练习。1，读下列词语，第一声加第四声。 都去，高兴，商店，生气，音乐，声调，吃饭，帮助，工作，需要。 2，第三声变调。狠心，很白，很早，很旧。你吃，你学，你走，你坐。